为做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特别是帮扶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本市人力社保部门制定并完善了求职创业补贴政策，为本市高校的困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每人1000元，同时利用大数据精确筛选零就业家庭、城乡低保家庭和优扶对象家庭、低收入农户、残疾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实施一生一策式的精准帮扶。第21届国际水下机器人竞赛于北京时间6号在美国圣迭戈落幕，哈尔滨工程大学伊维代表队获得冠军，这是我国高校首次在世界顶级水下机器人大赛中夺冠。据了解，国际水下机器人竞赛由国际无人系统联合会和美国海军装备研究院共同主办，被誉为水下机器人领域的世界杯。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清华大学微纳电子系任天令教授团队日前研发出多层石墨烯表皮电子皮肤，该器件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可以直接贴敷在皮肤上，用于探测呼吸、心率和发声等，在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生物医疗等方面具有重大应用前景。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校期间41%的2017届本科院校毕业生参加了创业教学课程，同时超过半数毕业生认为母校创新创业教育最需要改进的地方也是创新创业的实践活动，其次是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缺乏。专家建议，高校在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同时，除了教授必备的理论知识之外，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环境当是重中之重。今天是教育面对面英国游学暑期夏令营开营的第11天，同学们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和成长呢？今天一起来听丰台一小李子怡和马张进的所见所感。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丰台一小的李子怡。在今年夏天，我参加教育面对面英国游学活动，我们从7月29日出发到今天，也就是8月6号，已经在英国度过了8天了。我在英国发现，每天早上天空都是非常蓝，空气也是非常清新，因此我每天早上都是精神十足的来到学校上课。我每上完一节课，也会整理好自己的笔记，然后和我们国内的英语课相对比，发现英国老师用大部分时间和同学们互动，用小部分时间用来写作，而我们是注重写作，用小部分时间来互动。在这次舞会上，我们都很不擅长和外国人进行互动，而是在一旁站着。虽然我是学舞蹈的，但是我心里也不想去表达我自己。这次活动让我知道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大家好，我叫马张进。在留学的这几天里，让我体会最深的便是饮食文化与中国的差异。在中国，咱们的餐饮有很多可选择的方面，而在英国，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比较单调，而且口味比较单一，难以产生味觉上的冲击。我想这便是别人都说中国人的胃是最难伺候的胃的原因了吧。我也在此希望，我想如果各位有在英国留学的意愿的朋友们注意了，你们在这里可能会对饮食有很大的不适应，希望你们谨慎考虑。 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空中课堂，一起走进雷雨的思考篇。 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3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雷雨 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继续为大家架起空中课堂，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带领大家一起继续走进雷雨。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锦超，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百家高中语文教师、全国四项全能高中语文教师、全国高中语文教改新星等荣誉称号，著有语文教育论集、论语说文、散文集《静斋随想录》《静斋闲笔录》，现为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 今天呢进入到我们的思考篇，那既然是思考，就不得不做一些延展性的这个对比阅读了哈。今天呢我们从雷雨出发，可以做哪些延展性的阅读呢？ 既然是思考，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讲读过之后和它相关相类作品的一个比照性阅读。一方面是加深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关注到这同题材或者同主题同样人物命运的作品的一个延展。那么我想呢在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呢是曹禺先生的另外一部名作，就《北京人》啊。《北京人》这个作品呢同学们可能相对比较陌生，不像《雷雨》啊。那么这作品呢是完成于1941年的啊。当时的背景呢是抗日战争时期，但实际上我们读这个作品读不出这个来。那么我们在这儿有必要给大家交代这个，也恰好是，曹禺先生备受争议的点，说这个背景之下却没有去写这个抗战， 嗯， 却写了一个大家庭的命运。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呢去观察的是一种文化。曹禺先生在这个时候通过他的方式去思考着另外的一个层面。后来所以很多的评论家说曹禺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预言家，他通过这个作品来告诉你如何去把握时代的脉搏。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抗战的初期吧，那种特别积极的抗战的情绪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背弃的抗日民主的诺言，消极抗日成为这个时候的一个特点，并且呢开始积极反共。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也是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来体现的。 嗯 啊，那么这个作品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了呢？我们不妨看几个人呀对他的评价。 好，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柳亚子先生在评价《北京人》时写道，具有柴霍府的作风，对古旧衰老的社会唱出最后的挽歌，以写实主义的手法从行将毁灭的废墟绘出新生的光明。 那么这个句子里头很好地告诉你两个信息，第一个是挽歌，第二个是新生的光明。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作品我们没有正面的去反映这个抗战，但是我们从这里头能够读出什么呢？读出希望来，读出光明来，也能够读出腐朽的消亡来。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呢，茅盾先生呢也对这个作品有一个评价， 北京人做的人物形象创作艺术上吸收了大部分其他作品创作的精华，这个话很重要。吸收了大部分其他作品创作的精华，意味着他的艺术成就极高，在其中有另外有新的创造，说不仅是对原有的艺术的吸纳，还有创新，他举了一个例子，例如曾司仪的形象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话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讲阅读背后的思考，怎么去思考的呢？我们这儿呢，茅盾先生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物的形象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思考。他说，《红楼梦》当中的王熙凤和曾司仪呢，就是可以比较理解的，它有相似性嘛？既然有相似性，那就意味着它有比的价值，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家的形象，而且呢，都是孙子辈，孙子辈，这都是他们的贡献，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 他还说，曾文清与家中的高觉新有相似，这两个人物和家中的高觉新有相似。素芳呢，则似乎综合了家中的美与绝慧的形象。你看，就是这个形象，就变成了我们把许多文学作品那个时代之下的，或者超越了时代的共有的形象呢，变成了人物的属性。而三代人各有矛盾，有相互交织，使得全剧紧凑而富有张力，说明他的戏剧冲突是非常的鲜明突出。铁本相先生呢，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有必要推荐给同学们去读，也是大家去理解北京人和曹禺先生的《雷雨》这一类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着力关注的一些点。他这样讲，他说，一部杰作的诞生绝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更不是对现实进行即兴速写的结果。譬如地震的爆发，在漫长的地壳运动中产生强大的地应力，而这种强大地应力的长期集中，又造成了巨大弹性应变能，在岩石中集聚蕴蓄，直到岩石再也不能支撑自己，便爆发了地震。愈是优秀的作品，愈是经过长年的积累、观察、思考、孕育。北京人就这样。那么这里头有个非常重要信息，就是长期的积累、观察、思考、孕育。那么这个长期过程呢，它揭示的是我们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但是我们想，我们去阅读的时候，我们需要也把它拉长了，变成一个思考的长期。这恐怕呢，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点。 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同学们想跟着李老师一起走进这部剧作哈，《北京人》。那么这个北京人通过了一家人的故事，展现出了哪些时代的兴衰，同时又体现出了哪些新生事物的一个萌发的一个过程哈。我们跟随着李老师一起走进《北京人》。 我们不妨呀，简单了解一下《北京人》这个作品。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家长同学能够读一读这个作品。所以这里呢，我们从我的角度把这个作品呢初步的介绍给大家。 好。 这个作品呢，它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初，地点呢是我们北京城，是一个大户人家，姓曾。那么这个姓曾的曾老太太呢，因为病重，快要辞世了。她就根据我们中国的迷信传统，觉得可以呢，用冲洗的方式呢，去挽救她的生命。所以就迎娶了这个她的孙媳妇，叫瑞曾啊，瑞曾。那么在新人进门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呢却去世了啊，全家人呢乱成了一团。喜事变成了丧事， 又是一个冲突矛盾哈。 对，那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曾家的家道呢逐渐的走向败落，家中主事的大奶奶就是曾四姨，就刚才我们提到毛泽东先生讲的可以和王熙凤娶比的这一位，看这一位，她是长方的长孙媳妇，她掌管着曾家的财权，在家中操持着所有的事情，通过自己努力呢，希望能够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呢，能够撑起来。他自己呢，觉得自己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而且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他每天呀、都是满脸堆笑，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己来讲，他是具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这样一个人物。但是呢，这个人物也有着虚伪和狡诈的一面。那么他要把这个衰败的家要撑起来呢，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他要成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来要债的那些人们。他的丈夫呢叫曾梦清。那么这个人呢，也是让他伤透脑筋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所事事，而且呢还抽大烟。抽大烟。他又不喜欢自己这个妻子。所以呢，他在心里想着的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寄居在他家的一个无依无靠的表妹，叫素芳。这样我们看呢，就在这个家庭当中，那么作为这个家的实际意义上的掌管者，其实呢在感情上也存在有一个感情空虚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呢，这个家里头还有个女婿叫姜太，那么他呢就住在这个曾家他的老丈人家中。他每天呀就是一个公子哥的派头，也是一个特别要面，但是呢又无所事事的这个人。几次做官呢都不得志，也有一些想法，但是呢什么事儿也没有干成，每天都是牢骚满腹的。他与曾家的人呢有格格不入，那么这是住在曾家的女婿。另外呢，在曾家还有一个人叫是曾家的朋友，是租住在他家的一个人类学家，叫袁仁敢的。他带着他的女儿呢袁媛从国外回来呢，没有地儿住，就住在了曾家。那么住在这儿呢，就给曾家这样一个特定的浓厚的封建的大家庭带来一个新的气象。因为他的这个到来使这里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慢慢的影响着这个家庭的人。那么曾听呢还是一个孩子，那么他就被迫娶了就是瑞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呢，为了冲喜娶了瑞章。但是这个曾听呢和这个圆圆呢玩得很好，他俩年龄呢差不多。那么他已经成家，但是呢却并不懂得家庭的这个关系，也就不懂得夫妻之道。那么大奶奶儿媳瑞征呢从16岁起嫁到这个家庭之后，但实际上呢这个家庭他是没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家的味道的，在他心目当中也是如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变成了大家并不喜欢的一个人。这样我们看呢，从祖父、父亲到曾听这三代人，这个祖父呢就是曾浩，就是老太爷。这个人呢他特别的不喜欢他这个孙媳，他也特别的痛恨他的儿子，是个不成器的儿子，但是他也无能为力，无法挽救这个家。所以呢在整个戏当中围绕着他的一口棺材呢展开了戏剧冲突。那么他的这口棺材呢反复的砌了15年，最后呢却因为无力偿还债，就用这棺材呢去抵了债了。在他心目当中这个是他身份的一个标志，可是当他用他抵债之后呢，他就变成什么呢，自己好像整个家庭的一个衰破的一个表征。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家庭的情况。这个故事呢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总的来看，下午东部地区的降雨比较明显，对交通出行有一定的影响，请各位注意防范。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继续为大家架起空中课堂，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李老师，带领大家一起继续走进雷雨。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 我们讲到瑞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哈，很像雷雨当中的樊一。 对 啊，然后他也是受着这种封建礼教的一个束缚，还有这个男权的束缚哈。 对。 但是所不同的是，樊一最后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牺牲者。 嗯。 但是瑞珍不一样，因为瑞珍最后他冲出了这个家庭。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不是这部戏剧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光明点。 对啊。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家庭和周公馆，就曾府和周公馆这样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那么这个封建大家庭，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周公馆其实也是三代人， 嗯， 因为我们会看梅世平在周公馆伺候他的长辈，所以才会和周朴园发生关系， 嗯， 才有了下面的周平他们这一代，也实际上是三代人。 嗯， 那么这个曾家也是三代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这个瑞珍最终能够离开这个家庭，那么他当初第一来到这个家庭，他本身就是一个偶然，是为了冲洗，这是一个封建思想的一个牺牲品。那么他和曾婷之间呢，有没有真实的感情？那么当他没有真实的感情的时候，在这个家当中， 它的存在其实是可有可无， 它是很挣扎的、 对，它是很挣扎。那么它这种内心的挣扎是需要去释放的， 嗯， 那么这个释放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那么原因感租住在这个家当中，圆圆这个孩子跟他年纪相仿，那么从国外回来带回来一些思想， 嗯， 使他改变了，那么这种改变其实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什么呢？就是我对自身的认可，如何去理解我自己，然后我如何理解我和周围人的关系，最终他理解到这个环境是我无法生存的，所以呢，我以离开这个家。 嗯， 那么这种心声它体现什么呢？就是说一种文化最终能够战胜它原有的那种文化形式。 是， 这把人的精神彻底的解放了，才会有这样一种心声啊。 嗯， 那么他和翻译不同，翻译他是自私的一个人，他在讲曹禺先生一开始把他定位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清楚这个人物，我要是做这个事儿，这个我要喜欢的，我也一定让他能够成为我手中的东西， 嗯， 如果不喜欢宁可把它毁灭， 嗯， 那么这个人是这样，所以翻译我们看了他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他和周围的关系，所以他的精神往往是封闭的，所以一个心伤，一个呢变成了疯子。 那么既然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对比阅读哈，北京人和雷雨相比又有哪些相通之处呢？ 对比阅读找共同点，找不同点，那么共同点是我们比较的基础啊，那么我们不妨呢关注到这么几个点吧。第一个是他的叙事模式是以家庭叙事模式展开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他和雷雨共性的这个特征，它体现的是一个是封建家庭的禁锢，对人的禁锢。我们会看到在雷雨当中，无论是周平、周崇还是翻译，那么他们在周朴园面前基本上是没有独立的人格的呀，所以他的存在只能是在周朴园的呵斥声之下去存在，这是他们的这个对他的禁锢。那么我们会看到呢，曾家的这个也是这样，老太爷的这种存在其实呢它是一个象征，是个象征。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它的存在使得下面的两代人之间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去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这叫禁锢。第二个呢，禁锢之下人是需要独立的，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反抗，这个反抗的过程，那么反抗的成功那将是新生，反抗的失败那将是毁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在两个剧作最共性的地方呢，这个责任是由女性来担当的，那么我们看到在雷雨当中翻译的形象就是这样，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走出来，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在北京人当中呢瑞征走出来了，那么这样我们看呢，这种禁锢和反抗的冲突恰好是我们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下，我们那个背景之下很多家庭共有的，所以他所揭示的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生活规律，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规律。第二个共同点呢是家族人物的类型，这个类型呢我们会看到有三个点。第一个就是专制的家长，周朴园的专制家长我们没能够想，没能够看到他的父辈，但是我们能够想得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想得到呢？周朴园是留学德国的，这是一个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有着现代思想意识的年轻人啊，但他最终呢却站在了封建家长的位置上。为什么？我们就会知道这就是一个家族的传承。那么我们看呢，这里的曾家曾老太爷曾浩，他的存在，他那口棺材砌了15年，其实他就是个象征，那就是我一个大的家庭，一个封建的家长，我应该享有的，我死了就应该有那么一口棺材，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呢，这个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们想这种专职家长的心事是两个作品共性的。这两个作品还有一点我们看的，我们叫它母位的缺失。为什么母位啊？事实上我们会想，在北京人当中，曾浩的妻子就曾老太太去世时候迎娶乐也章，那么他的老伴呢去世了，下来我们会看到呢他的儿子文清的妻子司仪，他的存在我们会看到他不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他是以什么呢？管家的形象出现的。再下来看乐也章，虽然肚子里头有个孩子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看到他是夫妻之间没有感情的。你看这作品当中三代人之间，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用以维系一个家庭温暖的形象。虽然我们看他主人公就是女子，但是我们找不出这样一个形象来，这是可悲的啊。雷雨当中也这样，我们看可以看到从梅世平是以下人的形象出现的，不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翻译他是以亲人的形象出现，不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作品的共有的，我们找不到让人感觉到家庭温暖的母性的形象的存在，这是可悲的。一个家庭如果我们想没有了母性形象存在的时候，这个家庭是缺乏温暖的。 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去想到的对于我们人物的关注点，两个家庭，封建家庭没有了母性的形象的存在，它就缺少温暖，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第三个，这两个作品子弟都不成器。我们看到呢，曾文清每天无所事事，而且还嗜毒。我们看到这个在周朴月的心目当中，周平是一个不成器的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他们之间这种共性的特点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曹禺先生通过一个家庭的世代的变化来思考一个家族的兴衰的过程。第三个是家族情感的复杂性，就家族情感的复杂性体现在北京人当中。我们想素芳这个人很特别，无依无靠的一个孩子，寄居在姨姨家，伺候着曾老太爷衣服。那么这个形象我们看他的存在呢，原本是一个我们觉得他是没有灵魂的，寄居在他人之下，他自己没有独立的生活，他喜欢着曾文清又不能表达，因为呢他有人家有妻子。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来往是以书信的方式待在一起，以书信的方式、书画的方式去表达。那么这个人物的存在，他什么呢？他我们会看到他建筑于什么呢？建筑于一个家庭当中这样一种特定的关系，来体现出家族、家庭、人物之间的不和谐。那么我们看雷雨当中就更不要说了，那个关系复杂到我们很难一下子都把它梳理清楚来，它是什么呢？人物情感的复杂。那么人物情感的复杂界定于什么呢？界定于我们对于人物命运的关系的思考上。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比照，我们不妨呢去理解曹禺先生如何去思考家族，特别是在特定背景之下的中国家庭的情况。 其实提到陶宇先生所写的《雷雨》哈，这个是他23岁的时候的一个作品哈。那我相信北京人的时候，他在创作的时候年龄也不算大哈。 对对对。 啊，其实这样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而且创作《雷雨》的时候，他当年是正在读清华大学的一个外文系哈。而且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部繁杂的一个家族的背景，这一点会想到这个曹雪芹哈，因为这个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候，他也是写的非常的真实。如果说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可能无法达到这样的一部巨作哈。 对对对。 啊，那么我们可能接下来会猜到，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一起来对比阅读的会不会是《红楼梦》呢？ 对对，您说的很对。那么我们想啊，这为什么会把它和《红楼梦》放在一起？刚才我们说是曹禺先生自己作品的一个比照。如果我们想的，我们阅读12部经典当中就有《红楼梦》啊，这个相对来说同学们是熟悉的，也是我们许多中国读书人都熟悉的作品。但实际上呢，它像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呢是和《雷雨》去比照的去理解。我想呢有8个字儿，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概括，叫做始于昏黄，终于未知。 这点怎么理解？ 那么我们想始于昏黄，它是从故事的产生开始的。我们看《雷雨》为什么要关注序幕？序幕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这序幕是讲十年之后。我们看到呢，在一个宗教氛围背景之下，姐弟两个孩子讲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两个疯了，然后才回到了第一幕讲故事的过程。那么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想到，《红楼梦》当中这故事也不是从一开始讲他们之间怎么发生的，而是讲一僧一道，通过他们讲一个石头的故事来引出《红楼梦》的。那么这种方式我们想呢，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文人在思考一个尖锐的，甚至于是一个让人感到苦痛的事情时候，我们用以舒缓的一种方式。那么借助于僧也好，道也罢，借助于宗教也好，最终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它。所以我们说这是始于昏黄，第二呢叫终于未知。那么这个结果的呈现，其实呢我们想我们是不知道是怎样的啊。那么我们去看到《红楼梦》当中人物，最终我们会看到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主人公贾宝玉出家了，他没有按照我们所看到一个大家庭当中的公子最终的那个生活逻辑去生活，去出家了。这种未知是仍然是一种宗教的方式出在，变成一种表演和尚。我们这里我们看到《雷雨》也一样，《雷雨》的序幕是写这个孩子叫知道这个故事，那么尾声是什么呢？这俩孩子知道了这个故事，因为一二三四把这故事呈现出来，他们知道了。但是我们看结局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周朴园因为来到这里来看了他的妻子翻译，看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孤独当中生活。我们怎么会想得到那个曾经在家庭当中无论是妻子无论是儿子都处处惧怕着的人现在孤独的生活着，而他的儿子周平开枪自杀了，二儿子鲁大海出走，他的妈妈在窗户那儿等着他，最终没有回来，周冲触电身亡。那么我们看这种意义上的结局我们是未知的，所以我们说始于昏黄，终于未知，这是作家在构建这个人物命运构建故事的发展时候呢，他所使用的一种方法。 始于洪荒，终于未知，真的是两个作品对比的一个高度概括哈。因为 我们这个对于生命的思考以及未来生命的走向，在这两部作品当中都是不可捉摸的哈，就像是在《雷雨》当中的周冲，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人物形象多么阳光多么积极，对于这个未来的世界新生事物有一种渴求般的一种美好哈，大家都希望他好，但是最终落得这样的一个不幸的命运，其实这个一点也正和《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一样的一个命运哈。 对，那么我们会看到周冲是曹禺先生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形象，虽然我们看他的戏份并不多，但是这个人物呢，他是一个具有着新的思想，具有着一种新的时代气息的这样一个人物，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存在，他是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个体，虽然他的人格不是独立的，但是你看他和其他人都不同，那么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他热爱生活，热爱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 是 无论是下人，也无论是他的家人。那么这个人的这种内心是异常的强大的，年龄很小，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这种所谓的心的力量。我们把这两人放在一起去理解他，我们不妨呢对人物的形象做一个归类比较，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点。第一个是追求个性，贾宝玉的背景要叫周冲要早很多年，但是我们会知道在那个背景之下，在那个情境之下，贾宝玉他已经体现出这种自觉无意识的一种摆脱封建束缚家族束缚的这样一种意识来，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无意识，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就是人类在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周冲我们没有看得到他的这个在作品当中体现他的教育背景，但是你会看到是什么呢，在这个有过留学背景的父亲的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能够想得到周冲可以说是周朴园年轻时候的样子，应该是这样， 而且他愿意把自己的教育经费拿出来一半分给这个四凤， 对对对，那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他这种思想，他是要将自己的所谓的理想，这种理想呢能够使他普世化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想这种能够追求个性的特征是他们的共性。第二个，他们追求平等，在贾宝玉的心目当中我们看到的平等包括着男女的平等，主仆的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呢它仍然是处于最原初的那个情感的基础，但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看周冲表达的异常明确，他对于平等的要求那就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可以平等的去对待鲁贵，平等对待四凤，到了鲁贵家中他觉得我也和在我家中一样，我们都是平等的，所以你看这就说体现着什么，在周冲的思想当中他把平等变成一种呢对待人的基本的态度，这是异常了不起的。第三个，他们都是自由的毁灭者，我们看他们的结局很不好啊，我们无法接受这样好的人怎么会是那样的结局，但实际上呢鲁迅先生讲悲剧就是要把美好东西毁灭了给人看的，这种毁灭了给人看，我们看贾宝玉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者，而变成一个和尚，那么我们感觉这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事实，周冲触电身亡，那么这种结局变成什么，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其实我们看它不是悲壮是悲惨啊，就是他的出走我们想象很难想象到一种悲壮，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在雪的背景当中贾宝玉离家出走，我们会想到水浒传当中林冲在复仇之后，那么上梁山时候也是在雪中，你看那是一种悲壮， 就是说你会能够感受到他在复仇之后那种清醒，那种壮烈。我们看不到周冲的壮烈，我们看不到贾宝玉的壮烈，我们只能留下一个悲，就他的命运的这种结局是我们悲叹不已，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体现。这个恰好是什么呢？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 如果我们用颜色来形容这个雷雨当中的家族哈，其他的人可能是灰色哈， 嗯， 但是周冲确实是一抹跳跃的亮点， 对对对， 嗯，而且如此美好的一个生命就止于17岁，可以说是美好戛然而止。这个是不是悲剧给我们呈现的一个最大的审美化的一个亮点？就是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人看。 对，这种撕碎其实呢，它体现什么呢？作家的深入的思考。所以我们读经典最终落在什么呢？落在了他所关照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关照了每一个人。当我们把每一个人的命运放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去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作家的高明。我们当把这个整个雷雨读过之后，我们所体会到的那样的精神，我们感受到的那种悲哀，我们体会到的不可捉摸，才知道原来经典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感叹。 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说不尽道不完。那么这两天呢，我们跟随李老师进行了品读和思考，不知道同学们又会有哪些新的收获呢？明天我们将继续跟随李老师走进雷雨的备考篇，不要走开。稍后教育面对面推出的是品读经典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卖炭翁。 斜阳染幽草，几度飞鸿，飘逸了江上远方。回望灯如花，为伊人闲秀，心事情书浓，牵我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即向牛头冲炭直。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详细解析卖炭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并于2007年和2009年分获视频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著》《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白居易，中唐大诗人，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啊，到了后来啊，把自己的诗分成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讽喻诗，一部分是闲适诗，一部分是伤感，一部分是杂律。我们要讲的这个《卖炭翁》呢，就是他的讽喻诗。讽喻诗啊，实际上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秦中吟，有10首，还有50首就是新乐府。乐府诗，乐府俩字儿，我们文学史上一般都讲乐府诗，现实主义精神的，是干预现实的，是歌唱声音痛苦的，把它反映到上边去，上边好改正。所以这属于王道的作为。唐代到了中唐，我们知道就开始有了一种复兴儒学的运动。白居易他领导的是诗歌的复兴运动啊，也可以说一种复古运动。韩愈领导的是散文或者文章创作，叫古文运动。这是两面旗帜。一面旗帜是在散文创作上要学啊先秦两汉。诗歌上白居易所举的旗帜就是新乐府运动。要歌生民病，让天子知道，反映民间疾苦。那么具体时间就是唐宪宗刚一上台这几年，所以他写了不少的这种反映现实的这种乐府诗。也可以说他和韩愈所领导的什么古文运动是复古相应的。那么所谓新乐府，什么叫新乐府？新乐府啊，跟旧的乐府不太一样。比方我们看曹操写《不出厦门行》，注意这个他属于用乐府旧题啊，包括曹植、曹丕他们写《燕歌行》，曹丕写《燕歌行》啊，七言，句句押韵，就是用的什么？用的是乐府古题。但是到了唐代，在写乐府的时候，就开始不遵这个乐府古题了。我要写这个卖炭老翁的故事，那好，我就叫他卖炭翁，我就自立一个题目。另外，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啊。戏于意，不戏于文。这是白居易自己说的，说我写每一篇乐府，我也没有一定的什么，说每篇没有一定多少句，每句我也不一定用什么，用长短句也好，用格什么五言也好，用七言也好，我随意，主要是为了表达意思，不是为了表现一种我遵循传统，我在文体上哎遵循传统创造一种文章，创造一种诗体，不是为了这个啊。这是从形式上讲。白居易这样做是有他的一种责任感的。他在给元稹写的信叫《元九书》里边提到说，我们的文章要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我们的文章要干预现实，要对现实，要针对现实，要对现实的出现的问题，我们要从文学上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要表现它。注意，这就是中国的诗人。 中国的诗人，他毕竟属于士大夫的文学作品，也还是有家国意识。卖炭翁下边，注意，这就是遵循老传统，乐府嘛，啊，乐府是兴王道啊，遵循的是国风的传统。国风是反映《诗经》里边十五国风，是反映民间生活现状的。哎，后来的儒家，有人说是孔子，有人说子夏，有人说是魏宏吧，不论是谁吧，他有个习惯，就是在每一首诗前面加个小序。所以白居易为了遵循这个传统呢，也在《卖炭翁》下边做了个小序，很简单，说苦工事也，就是苦这个工里边人出来抢东西这件事情。那么正文，我们来看，《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用了个三字句。把卖炭翁点出来了，这就是新乐府写作比较自由啊，伐薪烧炭南山中啊，说他是把他职业写出来了，干嘛砍薪烧炭的。注意，烧炭什么时候用炭？夏天用炭吗？也用，但是主要的是冬天城里供暖，城里边供暖，我们今天烧天然气哈、啊，烧煤气。注意，古代人用炭来取暖，所以这跟冬天就连起来了。这个人呢，也可以说伐薪烧炭呢，从秋天呢，从这个树木可以成啊，树木可以伐，可以烧炭开始，就忙活，为了一冬天。注意，这就是为一年呐，一年我这一家子人吃穿都在这点炭上，啊，就写炭。说这个卖炭翁什么样子？因为他是卖炭的，所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翁老汉。你想烟熏火燎，那脸上啊洗也洗不干净，到处是烟尘烟火的色彩，两鬓苍苍，白发人不容易，白发人应该休息了，但是家计艰难，怎么样还在忙，所以这是个鳏寡孤独，应该属于社会该抚恤的一批人，这儿有了力量，说是个老人，头发都白了，因为烧炭俩手是黑的，头发是白的，注意，这让人无限心酸啊！一个健康的社会像这种人应该养起来了，但是没办法，还在辛劳。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说卖了炭干什么？他是挣零花钱吗？不是。挣外快吗？不是。是什么？身上的衣服，嘴里的饭。这一年，注意，这是他的生计，这告诉了啊，老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注意这个句子写得好，老汉冬天呢瑟瑟的，但是冷，可是为了卖炭卖个好价钱，怎么卖？想让天冷点，天公作美，晚上果然下了一场雪。注意，老汉他后来的遭遇是在雪中完成的。黑色的炭，白色的雪，本来黑白分明的事情，但是并不分明啊，他的遭遇并不分明。 一辆破败黝黑的牛车，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这一抹黑色显得格外醒目。在诗人白居易描绘的画面里，这位靠卖炭为生的老翁变成了全诗的焦点。这看似是在描写一个贫苦老翁的生活状态，实则是反映当时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人物的命运。衣着单薄的老翁却期待天气变得更冷，这样的对比更加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物面对生活的无奈。那么接下来故事又将怎样发展？ 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注意，碾冰辙，我们一般说经过一个白天，到了第二天早晨呢、啊、才可能结冰，但是诗人不这么写，晚上下了雪，第二天就有冰。注意，咔嚓咔嚓咔嚓响，碾冰辙，就把老汉那种牵着车卖炭的这个不容易写出来了。好吧，卖炭卖到哪儿？到城里来，到长安城来，这都省了。所以中国的叙事诗往往如此，写个梗概，乐府诗更是如此，乐府诗叙事都从来都是粗成梗概，把原委交代清楚就好了。 说牛困人迹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很富于生活气息的是什么？太阳暖了，晴天了，太阳高了，这个时候炭没卖出去，炭没卖出去，注意自己身上连买饭的钱都没有，全指着这点炭，卖不出去怎么办？等着，等着天太阳高了，饿着。所以这个时候一个老汉在那个瑟瑟的这种寒风中，牛困人饥日已高，在泥中站着等着，满怀希望等着来买炭的，眼巴巴的啊，不把这个可怜写出来，后边那个宦官的行为，那个可恶，你就衬托不出来。所以偏偏两季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哎，老汉在那痴呆呆等着的时候啊，就是市场人呐，这走得很稀疏了，炭也卖不出去，正在等着的时候，突然从远处，好，他们行动非常敏捷，翩翩两骑，你可以写出来那个得意洋洋，骑着快马，穿着棉衣，干嘛？掠夺来了。来是谁？黄衣使者。黄衣使者，对，交代出身份，宦官。他们穿黄衣，穿着白衫啊，这就是他们的打扮，写出来了。上衣可能下边啊。下边那个下边那个袍子下边是白色的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呀一个打扮啊。黄衣使者白衫儿，注意他们来了以后，走到这个老汉前，手把文书，口称敕。他们拿着文书，是真的是假的？韩愈说过，是什么？是盖了空头章。这个文书没有先说写给谁，先是盖了空头章，后来散发出去，有很多坏人就拿着。但是白居易不去说这一点，说这一点还是有人利用这个权利的。啊，是我们管理不善，现在就说拿的是敕书，皇帝发的命令是敕书，手把文书，口称敕书啊，有圣旨，怎么办？回车敕牛牵向北，把车一拽，吆喝着牛向北走。老汉同意了吗？没有，因为拿的是敕书，不需要你同意，所以怎么办？一车炭千余斤，注意这儿交代他那个炭，一千斤炭。要知道老汉得烧多少木材才能弄出这点炭，这一大车炭，这就是老汉子可能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生计，就让他们一个诏书嘴里边砍一声有皇命，拉起来就走啊。所以注意公使趋江惜不得，趋江俩字，趋啊，说驱使，注意趋江，这里边就死拉活拽就出来了，老汉不能不反抗啊，这是他的命啊，但是用了驱缰，连推带搡啊，连牛带车，连车带人一块推搡着向北走啊，惜不得，由不得你啊，这就是一个弱者在强权面前的那种毫无反抗能力。怎么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最后的结果是半匹红绡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红绡就是红色的什么，也是实际上是红色的丝绸物，丝织物，但是价格很低。细向牛头冲炭直，往牛脑袋上一放，注意一千斤的炭，注意两只牛角就顶走了，顶了什么？顶了这么一点布，一丈长的这么一匹布啊，什么事都不管，非常的啊不等价，细向牛头冲炭直。所以这个情形是令人啊，我们看这个诗啊，这个事情离我们有七八百年了，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事情仍然是总是看到这儿意难平啊，啊，一车炭就让你这么一小匹肩就拿走了。也可以说这个作品呢是流传甚广的一个作品，我们从小就念卖炭翁啊，当然有些字句本子不一样，但是。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读这个诗，没有老师不用讲啊，我们这个字句全明白了。它实际上新乐府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写给什么啊，唐家天子，你看看你治理下在哪儿，在长安城所发生的这种不幸事件。所以他一定要把什么一个老汉写清楚。所以这个作品的动人呢，注意他采取了一种典型化的手段。什么典型化？就是写一个老者。写一个老者在山里边吭哧吭哧那烧炭，然后等到了冬天，等到冬天来卖炭，怎么样啊？这个人生活啊，没人帮他来，他自己一个人 啊，鳏寡孤独，穿得很薄。但是为了炭卖个好价钱，他又愿着天下雪。哎，果不其然下了雪了。天气日异常的寒冷的时候，他一个人拽着牛车，然后来到长安城，做买卖并不顺利啊。这个也可能是市场萧条，还是各种原因，没人买，没人买，在那等着的时候，得被皇家的人，啊，被天下最富裕的人，最有权势的人，把这个东西硬拽走了。我们想，这个今天我们说半匹红绡一丈绫，啊，细向牛头冲炭直，可能半匹红绡我们今天没感受，但是皇帝一看半匹红绡多少钱，他应该清楚，那是非常非常低廉的一个价格。然后往牛头上一拴，好，还好没有夺他的牛，但是注意留着这个牛干什么？留着那个牛好冲那个，系那个，啊，系那点轻薄的什么那点红啊红纱。所以就用了这样一个典型化的人物，用了一个典型化人物的典型的遭遇，这样一个片段来写什么？来写政治上的我们在治国上的一些误差啊，就是你皇帝你身边的人你没有管好，使他们跑到民间去坑害人。这个老汉我们要注意后果不堪设想，这半匹红纱一丈绫如果真的拿回去那要死人的啊。所以这里边就是用了典型化的手段啊，来写一种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是怎么受了皇家的欺负的。所以实际上对我们说表现那个时代这个诗人实际上是颇为大胆的啊。 在权贵面前，一位靠卖炭为生的老者的无奈和无助，让我们看到了在大唐盛世之时，在繁荣社会的背后，是一幕让人唏嘘不已的画面，更加体现出了诗人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想。这样一首讽喻诗，还有哪些特点和价值值得关注呢？ 这首诗显示了一个诗人那种实践自己的主张，什么主张？就是我们做文学作品，我为君为臣为民为士而作。白居易这个注意，风华绝代，汉荒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可以写那种很好作品。他也可以写这种卖炭翁，不论是谁以朗诵就会的诗篇。而这部分内容代表了我们中国的诗人，他身上担负着什么？干预社会，影响社会，担负着这种权力的良心。文学家无论是古今，我与我周旋，整天围在自己那个小圈子打转转的文学家，你在文学史上你的地位也就浅了。能够把眼睛看到那个投到那个残酷的现实中去，来去写一些作品把它流传一世啊，这就是天地之间一点良心。所以说这个作品它没有留一种什么，没有留一种宣传，也没有留于单独的情感，而是他就写一个老汉，写他从伐炭到卖炭到所得啊被抢，以及气象牛头冲炭直啊这样的遭遇，来揭露这个生活啊。所以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蛮高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没觉得他有多有艺术性，实际上他充满了一种经营啊，远词造句上的斟酌啊。总而言之吧，表现的生活啊，难免惨痛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诗人要提醒有些人，让他们注意，所以有的地方不免啊，就要把有些生活，比如说像《唐诗录》啊，我们看到《顺宗实录》，就把那个实录的记载就改一改，来更好的表现生活的某些真实。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对《卖炭翁》这首诗的简要分析和欣赏。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